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精神食粮很重要，人人都应有爱好，切记适度，别沉迷，不然开心变烦恼。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欢欢呀，最近老爱上网，没完没了的。小何和佳佳越看越着急，可是光着急也不是办法呀。小何见着邻居就打听，怎么能让孩子少上网呢？哎，说来也巧，这天就碰上了一位真正的电脑迷，俩人啊聊上了。 哟，小李，这干嘛去啊？打扮这么精神啊？ 我准备去访问一个新的主业。 什么？ 就是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新女朋友，准备去见面。 嗨，这个意思啊？哎，人长得怎么样啊？ 他的界面看起来是很友好的。 他的界面？哎，这有什么意思呀？ 哎，这都不懂，就是外表。 哎呦，这沟通不了了啊！跟你说吧，还真是有点费劲啊。 那这是你的兼容有问题，不过没关系，你可以想办法改改配置。 我说得了，你赶紧啊，忙你的去吧。希望啊有个好发展，还等着吃你的喜糖呢啊！ 放心吧，何大哥，我争取早日和他联网。我先走了啊。 嗯，希望如此吧。不过呀，照此看来，这小李呀，还是应该先检测一下自己的系统，杀杀毒。 不是说只有年轻人才会有爱好，对爱好才痴迷，老年朋友也一样啊。这不，就有一对老夫老妻爱唱歌，哎，干什么都不忘了唱歌，连俩人对话都用唱歌来代替。一块来听郑小山、郑宏伟说的相声小段《老两口对歌》，您听听，逗不逗？ 对面床上的大娘又是跟你商量，口水湿透了我的衣裳，我多么想喝鸡汤鸡汤。 这老大爷馋了， 他要喝鸡汤，让老太太给他杀鸡煨汤喝。 是啊， 这老婆不干。 哦，不干。 老太太也给他对付了几句。 老太太怎么唱的？ 对面床上的老馋嘴，我偏不给你把汤煨。 是啊， 睡了吃来吃了睡，你真是活见鬼呀，活见鬼。 我 一个要吃，一个不给他做。这老两口一着急，来了个刘三姐对歌。 哎呀，这可热闹了啊。 老头子冲着老太婆说，孩子妈呀，孩子妈耶，哎，干什么？我教你杀鸡你不杀呀，我偏不杀。 是啊， 你不杀鸡我上吊啊。 啊， 老太婆说，嘿嘿，你要上吊我改嫁嘞。 嗨， 咱们刚才听到的是郑小山、郑宏伟说的相声，叫《老两口对歌》。说起这个爱好啊，是五花八门，喜欢什么的都有。这老两口不是喜欢唱歌吗？哎，小何这邻居是喜欢电脑，还有的人呢喜欢养小动物，这一养可养出毛病来了。究竟怎么回事呢？一块来听听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玩物丧志》。 您知道吗？啊，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可不是吗？ 嗯， 哎，您让谁养活着呢？ 我就让啊，我让谁养活像话吗？ 不是，我是说您呐，没养活个动物玩吗？ 我没那时间。 您不如我。 那么您养活什么了？ 我养了一只鹦鹉。 嘿，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是啊， 啊，那天陈佩斯到我家去了。 哦，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 应该。 那个英子哥。 哎，英子哥， 介绍一下，这位是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先生。 这鹦鹉说什么呀？ 认识。 他是陈强的儿子。 嘿，连这他都知道。 陈佩斯高兴啊，冲着那鹦鹉一抬右手。 鹦鹉说什么？ 陈大叔你好啊。 嗯，有点意思。 陈佩斯又一抬左手， 他又说什么呢？ 胡德白，欢迎你再来 啊。这都神了。 陈佩斯乐得连嘴儿都合不上了。 那是啊，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我们那鹦鹉呢，一会儿是陈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嘟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坏了， 怎么了？ 鹦鹉它烦了。 那还不烦？ 这时候陈佩斯两只手一起抬，我们那鹦鹉不乐意了。 他说什么呀？ 秃瓢，你要把我们他们累死啊！ 这叫什么词儿啊？ 挺好一个鸟，脏口了， 哎， 不能要了。 对。放生 啊， 放生， 放生， 哎， 那可不成。 嗯， 这也是钱买的呀、啊、 那怎么办呢？ 带着这只鹦鹉奔动物自由市场 干嘛呀？ 没费吹灰之力，用这只鹦鹉我导出一条狼狗来。 哎，室内可不许养狗。 我知道 知道，你还养 它？这狗太可爱了。 哪点可爱啊？ 您看呐，三尺多长，两尺多高，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那眉毛的眼睛，我这么跟您说吧， 嗯， 比您长得还漂亮。 对了啊，有这么比着吗？ 太可爱了，这条狗拉这条狗刚一进胡同口，您说怎么那么寸？ 怎么了？ 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哦， 要怎么说我喜欢这条狗呢？ 怎么了？ 一看老街坊在这儿，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怎么打的招呼？好嘛，还带鼓点呢。 他这么一叫啊，您再看小孩不哭了， 嗯， 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 嗯，他让狗给吓跑了。 吓的街道主任王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他怎么说的？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儿，李金斗进村了 啊。拿他当日本鬼子了。 他这么一喊不要紧，我爱人出来了。 哦， 一开门就站到这儿了。 嗯， 我一看我爱人来了，这么一撒手，这条狗就奔我爱人去了。 哎，留神把它咬着。 咬着，我爱人胆儿太大了、一看这狗过来了，两手这么一伸，眼睛这么一瞪， 把那狗给抱住了。怎么意思？ 吓死过去了。 多耽误事啊。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啊！连你也套走了， 把我给带走了。 嗯，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你。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那就对了， 我养猴。 哎啊，怎么又养猴了？ 哎，养猴的不受限制啊。 哦，那倒是。 再者说了，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么好，您说我们要不养个动物玩，这一天怎么过呀？ 这叫什么逻辑啊？ 哎呦，我跟您这么说，陈老师， 哎， 自从我把这位侯叔叔请到我们家以后， 哎，对对对对对 啊， 你怎么叫侯叔叔啊？ 这怎么了？ 没有管他叫叔叔的呀？ 怎么了？咱们人都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不吃亏啊？ 这纯粹叫谬论。 那当然了，侯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我侯叔 怎么了 啊？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 嗯、 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油亮油亮、 嗯、 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 怎么了？ 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 哎、 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红灯泡一样。 是啊。好 好， 你怎么给养活的呢？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我侯叔叔看。 哎啊，猴还瞧电视啊？ 当然了，尤其他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哪片子是他主演的呢？ 动物世界。 哦，对，自己演自己。 哎呦，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哪个镜头啊？ 就有这么一个镜头，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呜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哦，过枝那边。 哎，对对对，看完了之后在我们屋里就学开了。 那屋里怎么学呀？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飞啊揉啪。 怎么了？ 屋里全黑了。 哎，没法不黑。 太好玩了。 还好玩呢？成了。就这面你爱人不管呢？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哦，习以为常了。 哪儿啊？离婚了。 这离婚了？嗨、哎、怎么离婚了呢？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猴啊看我爱人用那摩丝往脑袋这么上一喷呢，挺好玩的。 嗯， 我爱人上班以后呢，这个猴把这一桶的摩丝都喷在身上 啊，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那好，全支棱起来了。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 这猴不乐意了， 哟，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门芯给拔了。 嘿，这猴多可恨呢！ 我爱人气得在院里就喊呢， 喊什么呀？ 黑枣，你给我出来！ 哎，等， 黑枣， 哎，等会 啊！ 这黑枣是谁呀？ 黑枣， 怎么？ 黑枣，黑枣是我小名叫黑枣。 各位，李金斗小名可叫黑枣， 你嚷嚷什么呀？ 你自己说的， 黑枣。你给我出来，今天咱们说开了，这个家是有我没猴，有猴没我，要我要猴，黑枣你看着办吧。你 得这事麻烦了， 同时可把我气坏。我说我告诉你，红果， 哎，对，哦，红果，这红果是谁呀？ 我媳妇儿小名叫红果。 嘿，您瞧这两口子，一黑枣一红果，这猴一高兴全给你们吃了。 管着管不着，我告诉你，红果，你这么说话让侯叔叔他老人家听见，对他的心灵是多大的刺激呢？你少来这套，黑枣。真正受刺激的是我。 嗯， 你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们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嗯， 再看看你，一天到晚你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玩猴。 嗯， 原来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一笑，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你。 这叫什么毛病啊？ 你那天坐在那儿看那动物世界，我发现你生活当中好多都有反常的现象。 哪点反常了？ 你坐那儿看那个电视，脸上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蒯了。 那你怎么着呢？ 你这干这个你？ 哦，刀毛呢？ 这两天你又添新毛病了。 什么毛病啊？ 爱吃零食。 哦， 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的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你 怎么还吃呢？ 谁扔一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扔，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那好，受猴传染了。 你看看咱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吧，你跟我说什么？还用送托儿所干嘛呀？有他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嚯！ 你说他侯爷爷给咱们这孩子看得成什么模样？ 嗯， 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的的， 那是给抓的。 那天我休息。我想洗衣服，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凉水，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啊！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儿转呢。 哇，这多悬呢！ 亏来我眼快，一关电门把孩子捞出来了。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好吗？这是感冒了。 现在咱们这孩子不能见洗衣机， 嗯， 一见洗衣机自个儿就打转转。 好，洗衣机后遗症。 哎呀，你看看你。啊，带着这个猴，北京市大小饭馆你们都吃遍了。 哦， 今天鸿宾楼，明天全聚德，那天你带着这猴又出去了。我问你干什么去，你说什么？我们爷俩吃肯德基去。 哦， 我说那太好了，肯德基特别好吃，人家都吃了，就我们爷俩没开过洋荤，我们尝着吧。 嗯， 你跟我说什么？肯德基不是人吃的 啊？ 肯德基嘛，你说是专叫猴啃吃的鸡。 嗨，没听说过。 结果偷偷的跟着你前门外，咔的肯德基餐厅的窗户往里这么一看，你比那猴啃的还干净了。 嗨，这叫什么人呢？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哎，这可怎么办呢？ 我一看坏了，我赶紧把我爱人拦住了。我说亲爱的红果， 别找红果了， 你可千万别走，这都是我不好啊，又玩这个又玩那，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对， 从此以后甭说猴，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太对了，那这猴怎么办呢？ 咱给他送进动物园啊！ 好极了。 说这话，我爱人抱着孩子，我抱着我猴叔，高高兴兴的奔动物园走。 嗯， 到了动物园，刚要过马路，坏了， 怎么？ 我们这猴蹭一下窜电线杆子上， 哟， 上面这么一撅屁的，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为什么停呢？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啊！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让您笑不完。这欢欢呢，最近爱上网，可把小何和佳佳，就是他爸他妈，哎，给愁坏了，不敢硬说呀，硬说孩子有逆反心理了，那怎么办呢？可又不能不说，孩子有了网瘾更麻烦。于是啊，俩人老是旁敲侧击的给欢欢渗透这个思想。这回啊，俩人准备来一出双簧，可是绕来绕去，绕到佳佳身上了。 老婆，你跟我说说你那最大的嗜好是什么呀？ 嗯，看电视剧。 这电视剧是虽然好看，但也不能总看吧。 为什么呀，爸爸？ 医学证明，这老看电视啊，对眼睛不好。哎，你说让你妈少看电视，是不是有道理啊？ 有道理。 还有，你妈妈看那个都是家庭伦理剧，哎，不是什么婆媳大战，就是夫妻不和，这个呀，对你妈妈那身心健康不太好。 对。 行行行行，你们俩别在这一唱一和的，我以后少看点电视剧不就得了？欢欢，跟你说了。 妈，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呀？ 啊，逛商店。 嗯，那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 没有钱逛商店。 这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 有钱逛商店呀，但我就是不买。 哎，我说老婆，你必须得承认，你这心态是真是有点不太好了。我还是建议你啊，咱们一块儿听一段梁浩民的快板《酒迷》，放松一下心情吧。什么爱好太痴迷了都不好。 说有一个酒迷爱喝酒，他是天天酒瓶不离手，还专门爱喝烈性酒，是一喝醉了他就献丑。有一回一个人喝多了犯糊涂，在那洗手间里睡了一宿，他老婆是天天把他劝呐，哎呀，我说你能不能够别喝酒了。这酒迷说了，哎，倒不是我呀，非得要喝酒，就因为你经常提起这个酒字儿，勾起我立刻就想喝酒。你要是不提这个酒字儿，那我就永远不喝酒。是喝酒的酒啊，九月的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九九九九九九九。你说话沾点酒字的边儿，我就要喝酒。他老婆说：“好吧。”今后我永远不提这样的字儿，你就甭想喝一口了。眼看着一天一天过了一周，他老婆说话一个酒字儿也没有，可把这个酒迷馋坏了。去到大街找酒友，碰见了张九和李九，问酒迷：“哎，这两天怎么没见酒迷大哥去喝酒啊？”这酒迷说了：“嗨，别提了。我跟我老婆打了赌，她不说酒字儿，我不喝酒。我跟她说了有那么千句话，她一个酒字儿也没说出口。二位兄弟把我救，快让我把那美酒喝到口。”张九李九齐夸口，说：“酒迷大哥莫发愁，您如此如此这么办，管保你美酒喝到口。”酒迷一听洗心头，转身就往家里走，进门就对他老婆讲：“哎，我要到舅舅家里去拿酒，回头要有人来找我，问清了姓名再让走，是拿着东西是空着手，你都一一记心头，等回来你可得告诉我，不准撒谎瞎胡诌。”他老婆说：“好吧。”酒迷说罢转身走。不一会儿来了酒迷的朋友，叫张九，怀里头抱着个大酒篓，说：“我跟酒迷大哥是朋友，请他九月酒到我家里去喝酒。”张九说罢转身走。又来了酒迷的朋友，叫李九，手里边提着了一捆宽印的韭菜马莲酒，说：“我跟酒迷大哥呀也是朋友，也请他九月酒到我家里喝韭菜馅的饺子酒。”李九说罢转身走，酒迷他拿着一瓶酒从外头走进屋里头，进门就把他老婆问：“哎，是不是有人来找我？他姓子名谁？什么朋友？手里头拿的什么东西？你赶快对我说出口。”他老婆说：“好吧。”头一个来的呀叫张三六。张三六哎，怀里还抱着个大个儿的二七篓。二七篓啊。二一个来的呀叫李四五。 手里还递了着一捆那个扁叶葱。这俩人都是你的好朋友，请你重阳节那天到那儿喝去呢。 哎，喝什么呀？ 喝四喜才加五魁首 啊！ 就你已经发了愁，我这辈子甭想再喝酒喽。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梁浩民表演的快板书《酒迷》，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接着收听。佳佳说他呀最爱拿着钱逛街不买东西，这不算什么，佳佳有一同事那爱好才雷人呢，每到遇见这个免费派发的礼品呢，他是必拿无疑，而且还得利用上。那天珠宝店门口啊发珍珠，一颗也就值几块钱，回到家她老公一看见她戴着珍珠项链，呵，头都大了，任她怎么说都不信这是免费的。最后她也急了，拉着老公就往那珠宝店走，一边走还一边拿出个收据来， 珍珠绝对是免费发的，绝对的，不信你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一条裸链980。 好了，上半期的快乐合家欢就到这儿，我是韩健，下边一块来欣赏一首王菲演唱的《沉醉》，稍微歇会儿接着聊。 所谓的心灵相通，是不是有默契就足够，其他的话不必说，亲爱的抱着我，心跳的狂，急不可防，我追着轻快节奏，把我往你的怀里送，你的爱我慢慢透，温柔涌向我，心跳的狂，心怎能放，情愿被诱惑，情愿被纵容，情愿为了你爱得忘了我，请给我一个爱情的轮廓，让它的样子更生动， 沉醉留下我，为情为爱。